盗墓搜集，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93章，我就只系知道秦汉时期系讲究深埋厚葬嘅，但系呢亦不过系入地30米左右啊。最深不过就是秦始皇，相传深百米，穿三寸。这个古墓的主人又是谁呢？居然有这么大的墓葬深埋于百米厚土之下。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些死尸荒洞里面散发出来的死气，这个葫芦底的温度确实就突然间下降了好几度。而家只是初秋，但是一下子就觉得好寒冷。豆腐初初两只起晒鸡皮的手臂，后悔呢不应该将外套被烧了，而家冻到系咁滴滴震。一路向前走，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呢周围嗰啲洞壁嘅上方嘅荒洞下边就系呢啲畜生嘅殉葬坑。所以我哋自自然然就将上边荒洞里面裹住尸体嘅就当作系陪葬嘅人啦。但系越向前走，呢个諗法就越嚟越薄弱。因为嗰啲荒洞系逐渐咁扩大，而呢个黑灭脊亦都被棺木所代替咗。最初睇到嘅系唔上漆嘅烂木棺，然之后系黑漆棺，到最后仲有越嚟越多个上红描金嘅彩棺显露出嚟。由呢度可以显示，越系靠后，可能啲死者嘅身份就越高。而喺呢啲咁众多嘅数量睇嚟，唔单纯系陪葬喎。呢个葫芦底比我哋想象之中啊更加大，严格嚟讲，佢唔算大，只能够讲话好长。两边荒洞嗰啲尸墙绵绵无尽。呢一种时候，尊瑞佢哋嘅家族培训优势就显示出嚟啦。而家就听到尊瑞讲：，哦，原来如此。睇个样子，似乎好似佢明白咗咩咁。豆腐就唔系点记仇嘅，早就已经唔记得咗尊瑞之前系点样整鬼佢嘅啦。佢就凑个头上去，好奇咁问：，喂，九号，你而家发现咗咩啊？尊瑞懒得理佢，只是自己顾自己向前走。其实呢，我同顾文文亦都好好奇嘅，只是碍于面子就唔好意思问佢。再睇一睇而家尊瑞个面色，唉，算啦，都係忍住先啦。豆腐係完全呢就係厚面皮嘅，佢忽视咗嬲唔嬲，好似条尾咁跟住黐上去，反复咁吟沉讲：喂，你到底发现咗咩啫？讲下啦。好奇心会屈死猫㗎噃，喵喵，土豪土豪，等下我啊。睇嚟尊瑞呢就俾佢烦到都燥啦，佢係嚼咗一声，佢嗰半块烧毁咗容嘅面係显得格外恐怖，佢讲：你係属狗㗎啩。豆腐一听佢又觉得震惊我：啊，你点解知道㗎？哈，尊瑞今次仲估中咗添，豆腐真係属狗㗎喎。尊瑞呢本来就想窒下去嘅，冇諗到竟然估中咗，一时之间哑口无言，跟住只能够好无奈咁拧一拧头。可能呢就被嗰啲厚面皮终于打败咗啦。佢又讲：我哋之前都估错咗，呢、这个唔系乜嘢陪葬墓，系一个群体墓葬。知木国嘅人死咗之后，按照身份唔同，被安置咗喺呢度。我突然之间就諗起咗关于知木国嘅传说，相传佢哋係地底爬出嚟嘅民族，咁借助于黄泉鬼树就来往于地府同埋人间。呢、这个所谓嘅地府会唔会就係指呢度呢？地鬼族嘅人将死咗之后嘅亲人就埋入咗嚟呢一个洞穴当中，就顺住呢个黄泉鬼树就爬出地面，岂不是同个传说好相似？再加上时光嘅流逝，口口相传，咁呢啲传说就难免有啲走样，就成咗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我啊将自己啲諗法同大家一讲，个个人都岌头。顾美女啊讲：哈， 你讲得好有道理啊。不过呢，有一点我觉得奇怪喎。头先我哋都觉得呢个墓好似太大，但係如果按照成个珠穆木国嘅群葬墓嚟睇，相对之下又係太细喇喎。佢呢一句话就讲到咗点子上边啦。如果呢个地方係一个人嘅墓葬，咁真係太大啦。但係如果作为一个国家嘅墓葬，即使係一个不经意嘅小国啊，都显得有啲唔够用啩。豆腐听完之后指指我哋前边黑暗嘅地方讲，喂，古代美女，你又唔使急，你睇下呢条路啊，一路到而家都睇唔到头嘅，究竟有几大都讲唔埋㗎噃。豆腐讲话直，考虑问题亦都比较简单，呢一种简单但係有时呢就更加为透彻嘅。佢讲嘅话好快就应验咗啦，我哋顺住脚下边嘅大道继续向前行。喺呢个沉沉嘅死气围绕当中，啲气温似乎更加低喎。而我哋已经行出咗一段好长嘅距离啦，拧转头睇下嘅时候，只觉得后边就黑蒙蒙、雾蒙蒙。嗰种雾呢唔系有形质嘅雾，但系系可以等人哋感觉得到佢嘅存在嘅。呢一种现象喺挖蘑菇行业里边都唔少见，行话呢将呢啲雾叫做陨煞，取其阴煞嘅谐音。传说当中有位叫做关允子嘅神仙，陨煞有扶正驱邪嘅意味。事实上呢、这个就系我哋成日口头上边所讲嘅阴气啦。阴气啊，睇唔见摸唔到嘅，但系当啲阴气浓烈到一定程度嘅时候，普通人都亦都感觉得到嘅。嚟嘅路已经睇唔见啦，嗰、那个葫芦腰早就俾我哋抛到咗身后边。而前途又唔知道要行几远，越向前走嗰啲荒洞呢就越嚟越多。后嚟我哋总结出咗一个规律，就係呢啲尸体嘅安葬係按照两个规律嚟排行嘅。第一规律呢就係、是、按照身份地位，而第二规律呢大概可能就同职业有关。棺木上边有唔同嘅图案，由于隔得远，我哋又唔係睇得太清楚具体係点样嘅。再向前又行咗一段，仲系冇到头。呢家个感觉就更加诡异，地底之下阴气笼罩，死尸密布，周围死寂一片，只有我哋单调嘅踏踏踏嘅脚步声。行走喺呢啲咁死寂嘅环境嗰度，就好似真系行咗入地府咁，连脚步声亦都不由自主咁放低咗。一嚟咁样样，死寂嘅感觉就更加强烈啦。我呢就唔系好习惯讲废话嘅，只系变得更加警惕起嚟而已。大家嘅呼吸随住慢慢降低嘅温度粗重起上嚟，呢一种咁嘅粗重当中仲包含住不安。到最后仲系豆腐啊，忍唔住打破咗沉默。佢又突然之间唱起咗歌上嚟喎，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啊，衰鬼你就莫强求。我心知道豆腐就想用啲歌声嚟驱散啲恐惧，这个大概可能就系人嘅本能啦，唔使人教嘅。啲细蚊仔行夜路惊嘅时候呢，亦都会自自然然咁唱歌或者搞啲动静出嚟。这个就係应该人呢与生俱来就係惊黑暗同埋寂静嘅。不过难为豆腐呢一个自命为艺术家嘅人，这个打叉攞咁嘅声实在令人哋嘅耳心都发晒麻，鸡皮都起晒。咁一嚟呢一种咁嘅阴森诡异嘅气氛确实係缓解咗唔少。大家亦都决定默默咁忍受住呢一切。行啊行啊，豆腐嘅歌声突然间一停，佢又讲：嘿，前边有灯光啊！唔单止佢睇到，我哋所有人都睇到，喺呢个黑暗嘅前方，有一抹好似豆丁咁细嘅灯光喺度跳动住。嗰啲唔系啲咩青色嘅鬼火，亦都唔系咩无咒嘅黑焰。而是十分正常的黄色明亮的火光。 喺呢一个咁嘅阴森寒冷嘅环境嗰度，一睇之下，等人哋咧就不由得产生一阵嘅暖意。但系再睇清楚啲，就觉得有啲唔妥啦。呢个地底深处点解会有火光嘅？大家都对视一眼，我话踢咗豆腐一脚，讲：喂，继续唱啊！豆腐啊，盯住远处嘅火光，好紧张咁讲：哇，唱咩啊？是但得噶啦，壮胆就得噶啦。咁啊，豆腐啊，吞咗啖口水，清清喉咙，佢啊，继续喺度叫啦。 六婶啊，三太公，大众开胎啊，念慈念用啊，又放工诶，打山猛啊，围埋砌嘅圈啊，论啊论英雄啊！ 大家就系咁样样，伴随住豆腐颇为雄壮嘅歌声，逐渐咧就向嗰个火光啊靠近。过咗阵间，呢条大道嘅尽头，终于就睇到一个圆形嘅平台。呢、这个平台啊，十分古怪啊！左右咧仲有一条宽敞嘅通道，唔知道系通向边度嘅。呢两条通道嘅前边各有一个跪坐住喺度嘅古怪人俑，人俑抬住个头，面上边戴住个面具，一左一右咁遥遥对望。而平台嘅正前方有一个半开嘅石门，石门之前仲有一层绿色嘅粉末。几乎就铺满晒成个平台，嗰啲粉末就好似面粉咁，安安静静咁紧贴住，我就睇唔出呢啲究竟系乜嘢嚟嘅咩？就系喺睇见粉末嘅嗰一下，砖碎突然之间伸出只手，一下子就揞住咗豆腐唱歌嗰把口，嘴里边啊嘘咗一声，豆腐机警咁啊即刻收晒声，跟住。砖碎指住嗰啲粉末，压低把声，轻轻嘅语调咁讲：呢啲系重铜粉，碰上咗伤口之后，伤口会溃烂，吸入咗去会起肺泡。我即刻明白过嚟啦，古人系善于用机关，呢啲咁嘅重铜粉八成就系户门嘅机关一种。呢、这个门系开住嘅。我谂呢一定系阿爷佢哋一班人嘅杰作，所以门后边嘅机关就发动咗，啲毒粉就喷咗出嚟，喷洒到一地都系。谂到呢度，我心里边就打咗个突啊，心谂睇见咗呢啲毒品嘅份量，阿爷佢哋呢一班人可能真系八成都中咗招。跟住我即刻打咗个手势讲，将装备包里边嗰啲衫攞出嚟，除咗只眼。全部都唔好露出嚟，包住佢。大家啲行动都好快，将个身体就包到密密实实，踩住地上边嗰啲重铜粉，就开始向住打开嘅石门去咯。嗰、那个光就系从个石门后边传出嚟嘅。呢啲粉末嘅质地又好轻，即使我哋行得都已经非常之谨慎同埋缓慢，但系咧每踩一步。都会有啲毒粉啊飘咗起身，佢哋嘅细碎好似啲烟咁，令人哋就真系防不胜防。我哋虽然成身都包晒起上嚟，但系仲有一个部位就系眼睛就冇保护嘅，所以喺呢个短短嘅距离入边，我就觉得只眼开始灼热啦，痛到不得了。其他嘅人亦都差唔多，一眼望落去，全部人都一副眼眶就红晒肿晒。好彩嘅系呢一段路又唔系话太长，大家咁样样好快就穿过咗呢一个有毒地带，去到咗个石门嘅后边。我啊觉得自己嘅眼睛唔单止痛啊，而且视力都开始模糊起上嚟添。其他啲人大多数都系咁，大家亦都唔顾得前边去揾嗰个火光先啦，即刻就解翻开啲衫，将黐晒毒粉嗰啲衫咧就掉埋一边，攞出啲清水就猛咁喺度冲洗只眼睛。经过咗一番嘅冲洗，咁好彩先冇变成盲嘅。不过咁样一嚟，我哋啲清水就彻底冇晒啦。